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呢一个新近发生的新闻啊，这个事情呢是引起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关注。在昨天呢，就有媒体报道，8号沈阳市遭遇了6级严重的雾霾的污染，全市呢 PM2.5 的均值一度是达到了1155微克每立方米，局地的雾霾指数呢甚至突破了1400微克每立方米。我们在新闻报道，尤其是电视新闻当中呢，都已经看到当地的居民呢戴着口罩，而且呢人在大雾当中行走的时候，让我还想起了一首歌，真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到底这么大的雾霾是如何形成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邀请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王庚辰研究员和他一起来聊一聊。王老师您好。 哎，您好。 刚才呢我跟大家来说了这个新闻，想必呢您也看到了，我就特别想了解，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么大的雾霾是如何形成的呢？ 大家很关心这个雾霾，它自然而然就关心它的这个怎么样的成因。 嗯， 就说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雾霾。其实在东北地区，如果我们这个回忆一下，就是在2013年1月份也发生过比较大面积的这个污染。 嗯， 那么这次这个污染是我们新标准颁布以后，根据我们现在资料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污染。它无论从这个面积上，还是强度上，还是各方面，都是已经是创造了记录了。就说， 嗯，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应该有这么几个，因为从雾霾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基本上有两条。 嗯， 一条就是说排放源。也就是排放到的物质增多了， 嗯， 第二就是不利的气象条件，也就是同样排放源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加上不利的气象条件，它排放这个物质，这些污染物只能在大气当中发生积累，它扩散不出去， 嗯， 那么这样越积累浓度越高，越积累浓度越高，就会发生这个雾霾。 嗯， 那么这次呢，我想还有个特殊原因，就是正好发生在我们这个正好这个采暖期间， 嗯， 也就是东北采暖期间，采暖期间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采暖的主要的还是靠煤来采暖。 嗯， 那么煤的燃烧嘛，肯定要产生一些污染物，其中包括这个颗粒物啊，包括二氧化硫啊，包括氮氧化物等等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在大气当中，如果遇到不利的气象条件积累，那自然而然就会加重雾霾的这个生成。 嗯， 基本上是这样。 就在您看来，其实呢，一个是人为的原因，一个是呢老天爷的原因。人为的原因呢是赶上了采暖季，大家呢烧煤。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啊，说在烧的这个煤当中，有不少的煤都是高硫煤，就是其中应该是硫的含量比较高，说这个是导致雾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说换了煤的话，天气的状况是不是会好一点？ 哎，它这样当然是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现在高硫煤它自然在放出这个那个硫的氧化物，放出二氧化硫要多呀。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只看到报道的这个霾比较严重， 嗯 ，PM2.5 是多少？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好像大家都不太注意， 就说在这种污染天气，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硫的含量也很高。 嗯， 这又充分证明了，就是说这种雾霾的形成，这个烧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那么在您看来啊，咱们根据刚才的这个新闻事件，如果说从此来找到一些可以解决雾霾或者降低雾霾的方法，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从这个事件当中得到结论呢？ 那从这个事件也就是说，我们从一贯是我们提倡就是我们治这个雾霾，当然不光是东北地区，包括全国其他地，包括我们京津冀地区。 嗯， 那么最重要的从原则上讲，那就是要削减这个排放量，也就是削减我们向人为的向大地当中排放的这些污染物质，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啊。所以从东北这些下来的严重污染的事件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一定，尤其是在采暖期间，我们一定要减少这个排放量，在采暖的同时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因为平常我们没有采暖季节，我们可能这个积累的数量比较少。 嗯， 如果加上采暖，如果说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工业排放，再加上我们的机动车等等，那么排放的量肯定大大的增加。 嗯， 那么所以这样遇到这个不利的天气条件的话，那就很容易形成雾霾。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迪，就是说我们在采暖开始以后，我们要随时监测我们这个排放量的增加，和随时关注我们的天气这个气象状况。 嗯， 就是说如果是遇到不利的气象条件，我们马上应该是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少这个排放量。 嗯，好，谢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科学解读，送您走了，再见。 哎，不客气，好，谢谢。 以上时间呢，我们所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王庚辰研究员呢，就之前和大家说到的，也是很多人关注到的沈阳遭遇到了6级严重雾霾污染天气的这个新闻事件所带来的科学解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玉龙。接下来呢，再和各位要分享一个科学新知啊，这个也是和大气有关系，也是和全球变暖有关系。现在科学家呢，已经是通过了长期的监测数据，证实啊，地球是处在全球变暖、处在温室效应的威胁之下。面对这个威胁呢，科学家们就在想，哎呦，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减缓温室效应呢？包括呢，我们对于很多温室效应的成因呢做了调查，比如说人类的活动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温室效应的提升的环境。另外呢，因为人类啊对于一些物质的需求，比如说人类要喝牛奶，人类呢要吃牛肉，咱们就得养很多的牛。没想到牛在饲养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温室气体的排放，例如说牛吃了草呢得要消化，消化了以后呢要放屁。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跟您说过啊，有相关的机构还进行了监测，光是牛的这个排出的气体啊，这一部分其实呢在整个的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当中呢也是含有一定的量的。面对这个问题呢，科学家们也在找相关的解决之道，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从哪儿来呢？咱得说另外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呢叫做袋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科学家们发现，哎，这个袋鼠呢同样也吃草，同样也消化，但是呢袋鼠屁其中的甲烷的含量是远远低于牛和羊的。因此呢，有科学家们就认为说，哎呦，是不是我们找到其中的奥秘，就能够让未来呢牛和羊排出去的气体呢少产生一些能够让大气变热变暖的这些温室气体，例如说甲烷的含量能不能少一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呢就想啊，这应该是有一种细菌，这个细菌呢是存在于袋鼠的胃当中，能够呢减少甲烷的排放的含量。如果说把这种细菌呢移入到牛的体中，是不是牛在消耗这些草料的时候呢，也不会产生出那么多的甲烷呢？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也寻找这种特殊细菌，找来找去啊，皇天不负苦心人， 最后什么都没找到。好，不开玩笑了，这找到的还有其他的一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呢虽然和细菌无关，但是呢科学家们发现，为什么袋鼠呢它的消化所排出来的废气和牛羊不一样呢？是因为袋鼠的胃的结构比较特殊，而并非是在袋鼠的胃当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细菌。袋鼠的胃进行特殊的消化的方式才是减少甲烷气体排出的根本原因。总而言之呢，咱们是搞清楚了一个科学的未解之谜，但是呢科学家们过去想通过袋鼠屁的方式来解决呢牛和羊的废气的排出，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真是有劳各位科学家们了，为了人类幸福的生活，为了减缓全球变暖，也是付出了自己非常非常努力的贡献啊。这个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亚洲蹲这个词儿这两天成为了搜索关注的热点，起源于某国外科学视频调查西方人能否像亚洲人一样双脚着地蹲下，结果发现亚洲人更加擅长这种身体姿势。亚洲蹲真的是亚洲人特有的吗？从科学上如何解释亚洲蹲存在的合理性呢？有人说亚洲蹲有利于肠道健康，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你想象不到的亚洲蹲。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想必很多朋友都很熟吧，亚洲雄风。我们亚洲有高山有大河，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亚洲最近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亚洲蹲。刚才也给各位解释了一下这亚洲蹲的词是怎么来的，一个好事的国外科学视频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想起了人蹲着这个姿势，于是进行了调查。哎，发现呢啊，同样是蹲着，很多西方人或者说是这白人啊，他们只能啊以脚尖着地，脚得抬起来的方式才能够蹲着。如果说呢让他们的脚跟着地，那是蹲不住了，立刻就会倒下。但是反观啊这黄皮肤的亚洲人，在亚洲长大的这些人，大家这样蹲着就没问题。在这个视频啊播放的过程中，我还看了，他真的找了很多不同的面孔的人进行了蹲的这个实验啊，好多这个蓝眼睛白皮肤的人还真蹲不住啊，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今儿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张成岗，张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玉郎好。 哎，这个新闻呢，我也发给您看了，就在您看来，这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儿吗？ 其实呢表面看起来意外，但是呢其实仔细想一下它好像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今天晚上就请您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道理。 对， 我先来说一下关于亚洲蹲的这个大数据啊，有人在网上进行了调查，也是那个科学网站面对全世界的网友进行调查。 对， 73%的人认为说他们是能蹲下来的，这也就意味着27%，接近三成的人他们是蹲不下来的。 对， 蹲这个姿势在我看来是与生俱来的，谁不会蹲呢？你让大家跳个高扣个篮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你让他蹲着应该没问题啊，怎么就很多这个蓝眼睛白皮肤的老外就蹲不住呢？ 对，应该说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思，对于我们很多司空见惯的一些习惯，我们的其实自己没意识到，但是呢放在不同的场景下来看，比如说亚洲和老外来看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玉龙给我这个信息之后，我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应该说我们亚洲人的话确实从小就有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呢老外的从小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实际上是决定了他们具备不同的这种就是排便的方式。因为蹲的方式的话，很多时候它是和我们上厕所是有关系的。老外的话它很多时候是有马桶，它是坐着的。那么咱们中国人的话很多时候是就是不是马桶，是蹲坑这个方式。 你看到了现在为止，很多小朋友生下来之后 大部分的爸妈还会给他们穿个开裆裤， 哎，开裆裤， 即使有了纸尿裤也会穿个开裆裤。 对对对 啊，尤其是在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家孩子是不是这样，反正 小时候在农村的孩子很多都这样的。 对，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现在回家看我们家有些地方也是这样的。 对， 就大家可能认为说这个孩子就应该穿成这样吧，而且呢这个便便的时候也就应该蹲着，无论 是大还是小都应该蹲着，从来没想过说这事儿还有别的解决方法。 嗯，对，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再查了一下，你比如说像咱们亚洲人，典型的像我们陕西的这一块， 嗯， 大家知道陕西呢，它有个关中八大怪， 嗯， 其中第一怪就是这个， 啊、 就写的是有板凳不坐，但是呢堆在这一块。 对，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陕西的同学， 对， 延安的， 嗯， 啊，这同学呢就有一个习惯，他我们不说上厕所啊，除了上厕所之外， 嗯， 他连吃饭的时候，比如说食堂打回来的面， 很多人就是这样， 他就会蹲在椅子上吃。 对， 哎，我就很奇怪，我说你这怎么要蹲在椅子上吃？他说我不蹲着我吃不下去。啊，就觉得这个， 嗯， 本来能吃一碗的，坐着就只能吃半碗了。 对，对， 啊，您那还真有好多人是这样。 非常普遍，而且呢，有的人一堆的话就可以是半天时间。 哇！ 所以很多人佩服那个堆功非常好。 哇，真厉害！ 这就是从小一直锻炼起来的这么一个一个现象。 哦。 嗯，那么对于老外的话，他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和这不太一样。 嗯。 所以呢，他是适应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嗯。 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老外。他从小长在中国，中国人从小长在老外他的家庭里边，实际上他也会适应当地的一些生活方式的。 嗯， 这个和一些是对的方式或者是做的方式也会有些相应的变化。 嗯， 所以并不是说老外和中国人之间、亚洲人之间就有一些基因的差异， 这不是骨骼和肌肉的差异， 不是，这是完全是后天训练的一个方式。 我在视频当中看到呢，在做调查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黄颜色皮肤的人， 对， 他说我之前也调查过这个事儿，在我看来啊，为什么这个西方人蹲不住啊，这个亚洲人能蹲得住，是因为呢骨骼和肌肉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说亚洲人经常蹲，这一部分的肌肉都训练出来了，包括你的平衡能力也训练出来了。老外你让他突然这么一蹲，就一屁股坐地下了， 对，他的重心就不稳。 哦， 对，所以就是从这个老外和亚洲人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比如进化的年的时间，几百年时间的话，在进化角度对基因来讲不会有大的变化。 嗯， 那个尺度的话应该是以千年万年为单位来计算的。 嗯， 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习俗文化的传承这个方式。 嗯， 那么到现在的话，咱们中国人的话也在和老外经常互动，包括亚洲这一块。 嗯。 所以和在家庭里面使用马桶， 嗯， 那么其实呢，我们自己使用马桶的时候，我不知道有能有没有这么一个下意识习惯， 嗯， 就是使用马桶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脚尖呢会下意识的，就是脚尖离地，脚尖挨着地， 脚跟离地， 对， 啊， 就是重心的话实际上是放在马桶上的， 哎，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和老外的自然的一种方式，脚尖离挨地这种方式是非常一致的， 哦，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蹲在马桶上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是你不用太费太大的劲。 嗯， 尤其是我们很多人现在是经常上蹲马桶的时候看手机。 嗯， 如果有 WiFi 的环境的话，那么一坐可能就是一刻钟半小时。 嗯， 这个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你那个时候如果是蹲坑的话，这个时候看是受不了的。 嗯， 所以实际上是一些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在整个影响那个我们的一些这种方式。 嗯， 所以。至于这种时间长了，比如说一年、两年、十年这样的话，你会形成一个习惯，它的骨骼、肌肉就会适应这一种是坐还是蹲这种方式。 嗯，就有一定的记忆了。 对， 我问您一个事儿啊，就是您小的时候也是在农村生活过，后来来了城市。 对。 小的时候一开始肯定没接触过马桶，后来是接触到马桶。 是的，是的。 您还记得第一次转换的这个体验吗？ 不适应。 我也是，我也有这个印象。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是那蹲坑，后来用马桶，哎呦，这玩意儿 半天不 是怎么用啊？我就想，是坐上去还是蹲在上面？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离谱的，就是包括这两年咱们中国人出国也多一些。 嗯。 他有的老外抱怨说，中国人怎么在国外上厕所，就是马桶蹲马桶的时候，他脚是踩在马桶上面。 对。 还不是坐着。 我虽然没在国外做过这事儿啊，但是我反正也跟大家毫无保留嘛。我小的时候一开始用马桶还真的不习惯， 就是很奇怪。 对，哎，就坐的不行啊，还得蹲着，要不然不顺利。 是的，是的 啊， 对 啊。包括这事儿，我后来还看了一些新闻，看完之后呢，就再也不敢蹲着了。为什么呢？有些马桶那质量太差了，你蹲在上面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 压力啊只承受在你的脚的两点、 嗯、 如果马桶的质量不好的话，马桶会被踩碎的。 对对对， 踩碎的那一瞬间呢，你的屁股是会直接扎在那个已经碎裂的马桶上的， 那个时候就 削下来一块肉都是可能的。 对对对，是， 所以这还是挺危险的、嗯、 对， 所以这该做还是做。 对 啊， 所以刚才说的这种习惯的话，和咱们说的很多人穿高跟鞋是有点类似。 哦， 高跟鞋原来是没有、 嗯、 后来的话是出于一些女士爱美的角度、 嗯、 那么发展出了高跟鞋。 嗯， 实际上人的脚和这个鞋的适应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么一个高跟鞋的话会使得女士走路的时候看得非常这个 优雅， 哎，优雅， 腿也很修长， 这个哎风姿绰约， 哎， 看起来非常爱美， 没错。 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得适应了，因为高跟鞋的时候的话，它的重心就有一个调整， 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时间长的话，那么人体就会适应这种方式， 嗯， 如果说是在你比如说一些就是小姑娘还没有成人的时候，她如果穿高跟鞋就会影响她以后身体的发育、 嗯、 就是身体发育会适应你的一些这个行走或者是蹲呀、啊、坐的方式、 嗯、 是这么来的。 嗯，这您是站在科学的角度给大家解读了一下、 嗯、 同样是蹲、 嗯、 外国人和亚洲人或者西方人和亚洲人之间还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 对， 这个区别不是先天基因层面的区别，而是后天文化的区别， 是的，是的， 带来的身体在发育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侧重点的不同。 对，如果是要做研究的话，大家可以那个，因为这个研究一般不去做的。你比如说，我们选两只猴子， 嗯， 一只猴子训练它从小就对， 啊、 哦，一只猴子训练从小就做，那就不一样了。 哎，这个事儿我看完以后我还特别有兴趣， 嗯、 以后呢、 嗯、 见到外国朋友的时候，如果熟了的话。 对， 跟他们聊一聊， 下次台上做节目的时候可以为他、 啊、来，咱俩蹲着比一比、 嗯、 看谁能蹲得住。 是、 啊、这是开玩笑了啊、 嗯、对， 再回头说来呢、 嗯、 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词呢是亚洲蹲，这个词呢、 嗯、 没有贬义没有褒义，只是说呢形容一种生活方 式 的差别。 对， 对， 那么在、 嗯、 在这个生活方式呢之外，大家也提到了一点啊、 嗯、 有人说这个亚洲蹲实际上它是有好处的，好处是在于你在比如说排便的时候、 嗯、 身体排泄的时候，它会比坐在马桶上要好。 嗯， 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这个说法的话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嗯， 因为这一块涉及到人的肠道的结构。 嗯， 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的话，随着这个肠道胃肠道的消化吸收， 嗯， 然后呢就是大肠会形成这个废便排出体外。 对， 这里边的话有三块、 嗯、 一块是升结肠、 嗯、 一块是横结肠，再一块是降结肠。 嗯， 那么降结肠这一块的话就是直肠这一块连着肛门它排出体外。那么坐着或者是蹲着，对于这种就是肛门的一些括约肌就肌肉，它的应力结构是不一样的。 哦， 如果是蹲着时候的话，实际上是有利于这个降结肠的话，它呢相当于这里边有一个重力作用， 嗯， 它是有利于它往下排。 嗯， 如果是坐着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是肌肉呢是它的力量是被腿部所分散。 嗯， 这个时候肌肉的这个就是肛门括约肌的话，除非你去故意去使劲， 嗯， 一般来讲的话不会去有这么堆的这种等于产生了一个外在的力量，一个应力，使得这个 不会顺其自然。 对对对， 啊，你得人为努力一下。 对，得使劲。 哦， 是有这个情况的。 对。 因为这种情况呢，对于很多人的话，尤其是一些便秘的人， 嗯， 你要使劲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是，你实际使用的劲是越轻巧，这个时候越有利于排便。 嗯， 否则的话，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赞成，比如说，就是在马桶上面坐太长时间， 嗯， 这个时候让对排便。是有一些阻力的。 嗯， 尤其是有一些人他会时间长了的话他会形成一些痔疮。 嗯， 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就那个血液静脉回流的话不畅，就会导致排便。 嗯，哎，您说到这一点， 嗯， 我还真是，我看过这个权威的医学杂志，它进行了一个大样本， 嗯， 常年的一个数据调查，发现随着马桶的普及率的提升， 嗯， 就比如说以前你们家不用马桶，后来你们家用马桶了， 对， 以前这个国家马桶用的少，后来用的多了， 嗯， 伴随着这样的数据的调查，发现马桶普及率的提升和人的痔疮的这个发病率是相关的。 对， 就普及率高了，痔疮的发病率也高。 嗯，对，有一定正相关。 哦， 哎，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的话，你要排掉，必须是通过肠的这条线。 嗯， 那么你是马桶或者是对的方式，实际上和这个相关的。 嗯，那照您这么说，是不是我们建议大家， 嗯， 无论您是怎么着了， 嗯， 在马桶上时间别待的时间 太 长 了，尤其是别选择有 WiFi 环境下。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以前啊，你看网络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 嗯， 上厕所闲来无事，拿份报纸，拿本杂志。 对， 现在都不用了。 哦，现在直接就是拿着手机就进去了，时间会更长。 对， 比如说小的时候，当时还是那个蹲便啊，蹲坑， 对， 蹲的时间长，我又不像说您那个陕西啊老乡从小就能练的， 对， 没那么好的基本功。 嗯， 我觉得我当时啊，我自己还测算过，小的时候最多能蹲个十分钟， 哦，那相当了不起， 就已经啊就已经不行了，再蹲就站不起来了。 对， 但是现在呢，就更不行了。 嗯，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因为用了手机，在厕所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这个时间长呢，并不代表着您的这个身体就会更轻松，反倒可能会有更多的压力。 对对，因为蹲的方式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好处，它呢实际上是让你身体处在一个慢性的压力环境下在锻炼。 嗯， 那么坐马桶方式的话，实际上是没有这种效应的， 哦， 也就相当于你躺在床上去了， 嗯， 那么身体没使劲， 嗯， 蹲的时候你必须保证平衡， 嗯， 坐马桶的时候你不用太担心平衡的问题的， 嗯， 所以蹲的时候你为了担心平衡的话，你有的时候会移动一下这个身体，实际上是一种和那个叫就是微运动有点类似， 嗯， 你比如说我们坐在这一块谈话的时候，我想锻炼，但是呢又没有条件，我呢就使劲，比如说把身体抬起来， 嗯， 这种的话就相当于给身体施加一种这个轻微的压力，这种压力的话就使得身体的肌肉它一个活动起来，这个时候对人体来讲是一种健康的方式， 嗯， 叫微运动，特别适合于上班族来做。 哎，那您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比如说家里在考虑重新装修的时候，我就不用马桶了？我直接再给他装回那蹲便去。 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实际上是有马桶的话，还代表生活方式的一种进步。 哦， 有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是适应它时代毕竟这样在发展，只不过我们在使用马桶的时候，就是刚才谈的建议，不要在那块耗太长的时间。 嗯，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比如说跑步啊这些方式来锻炼，都是可以的。 嗯，那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咱们刚才是在讲蹲着这个事儿，您也说了，这叫是关中八大怪。 对对对， 啊， 第一怪， 其中第一怪就是蹲着，有凳子不坐要蹲着。 对 对, 对, 对， 长时间蹲着对于膝盖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适应之后， 嗯， 那么这个肌肉骨骼关节这一块它会适应的话，它也是一种就是不算就是特别不那个的，如果说你没有适应这种方式的话，你是觉得比较难的， 嗯， 那如果适应之后的话，你如果不蹲反而自己还觉得不舒服， 哦， 就是人体的肌肉骨骼关节它会适应你的一些方式生活方式，所以并没有出现很多比如说陕西的因为他蹲他就觉得是关节不好，没有这种情况，他实际上他的这个运动性啊，包括一些比赛的时候田径啊一些球类他也是不错的， 那就是从小就练，就从小的时候你的骨骼肌肉就奔着那方向长了， 对对对， 所以再蹲着只要说你身体不觉得不舒服，你能承受得住其实也没问题， 对对是的。 现在呢在办公室当中工作的白领呢，大家坐着这已经是一种常态了， 对，非常普遍。 有人呢也提出一个问题，说你要经常坐着的话，因为你的膝盖也是处在弯曲的状态，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腿也是处在弯曲的状态， 对， 说这个时间如果长了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利于你的膝盖的保健的，这个有道理吗？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其实我们人的这个人体的设计它是适合于运动着的，如果是长时间不运动的话，或者是就是你比如说医生给患者看病，一个上午比如说看这个几十个门诊病人，这个时候的他没有活动，然后呢他开始活动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比如说膝盖会有点酸痛啊，肌肉会有点酸痛啊，所以经常就是不同的动作就活动一下，那么关节膝盖肌肉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说咱们要是有其他的条件，例如说现在我看有一些国外的这个 IT 公司，他们都推荐的以立式办公站着办公这种方式，您觉得可取吗？ 这种方式的话，是有它的一些这个参考价值的，要看就适应的方式，因为你看怎么办？比如说医生给患者看病，一般也不可能这个就是站着，但是呢，有的你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用笔记本电脑，你要是用的时间长，你站着觉得没问题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可以评估一下就是工作效率是不是受这影响，第二个的话自己来的话自己感觉是不是良好，如果是自己感觉良好同时工作效率又没有得到显著的降低式的提升的时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就站着这件事情呢虽然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坐着或者蹲着要好，但是也得看你的工作环境， 对对对， 假设说您说的像医生给人看病站着，这肯定就患者就觉得好奇怪啊， 对对对 啊， 你反过来如果像宇航员的话，那就无所谓坐着站着了 啊， 因为他已经没有这种叫地球引力的环境， 对， 他甚至躺着也可以办公的。 现在有很多这个创意办公创意家具的设计，我还看见过有人专门设计了什么玩意儿特别逗， 设计的叫办公跑步机。 嗯， 就首先他把椅子给你撤了。 嗯， 第二点呢，就是在你的办公桌下面给你装的是一个跑步机。 对， 这跑步机你可以控制速度， 对， 你就可以边走边办公，边走边办公，这样你又运动了，然后工作也不耽误。哎，我觉得这个方式倒是挺好的。 这要看它推广怎么样，因为一般我们运动的时候，手指头的就是精确动作控制会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你假如还用电脑来写字打字的话，这个时候，可能还得一个适应过程呢。 哦。 嗯，但是如果说做比如主持人这一块， 嗯， 就是运动谈这个话，你可能一边跟我说着一边在运动着，这个时候是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了。 嗯，好，我们回头也给我们台建议一下哈，现在这种时尚的办公方式，以后把我们的主播台全改成跑步机， 动态对， 主持人在这儿气喘吁吁的跟大家来报新闻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现实现实， 这个场景不错。 好，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在这里呢告一段落，和大家呢通过一个最近的网络的热词儿， 嗯， 来讲述了其背后的科学知识。真发现啊，这个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真是太大太 大 了， 非常 大。而且这个文化的影响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的这种影响。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到敦，其实呢我之前看过一些史料啊，就是敦伴随着人类也是发展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嗯， 比如说现在我们认为椅子这件事儿是司空见惯，你到哪儿你没个椅子，那这不像是可以过生活的地方或者接待客人的地方。 对对。 但是啊，在欧洲中世纪之初， 嗯， 很多就是穷人的家里， 嗯， 连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就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比如说砍个树，砍个树桩就坐那儿了， 对， 或者干脆就席地而坐。 对。 其实人现在有着椅子坐，也不过就是不过千年的这个历史， 对对对， 而且呢，从椅子啊到最后我们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个生活方式的演变， 嗯， 啊，你这个包括个人卫生方式的演变，其实背后文化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对，一直在发展。 嗯，谁知道接下来人类的生活又会奔着什么样的方向来去呢？可能未来 嘛，刚才说的， 对， 边办公边跑步机。 那您说，要是未来有一天在马桶上也装一跑步机的话，会是什么神奇效果？ 是，嗯。 好了，这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军事医学科学院张成刚老师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1997年，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力为古北口战役纪念碑题写碑文。我问桂芬说，清明节来这儿的人多吗？他告诉我说，清明时节社会各界来古北口肉丘坟悼念的人很多，我7点就上班给大家讲解。最令我感动的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将士的后人来悼念， 有一次，我陪同一对从台湾来的老夫妻参观肉丘坟，老先生对我说：“我参加了古北口战役，我活下来了，可是我的战友就留在这儿了。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再来一次，我忘不了他们。”老夫妻俩手捧鲜花，敬献在纪念碑前。献完花还磕头，90多岁的老人了，白发在风中吹拂，步履蹒跚，我的眼泪当时就忍不住了。听着张桂芬的讲述，我心里一阵酸痛。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